Wrote me a blast page. I didn't even look. I think I locked it in a cage. Wrote a novel. Cause everybody likes to read a novel.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波动，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启。 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老朋友啊，这是他第四次来我们节目了啊，最近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一部非常厚重的作品，叫做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那就是本节目的老嘉宾宋明卫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第四次来到这个录节目的地方虽然可能读者不知道在哪里录 但是一直是差不多这个小房间。 对， 嗯，先跟大家回望一下我们跟小明的几次录节目的经历吧。第一次还是在剩余价值时期，我们聊过一次珠峰的攀登，因为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一年春天珠峰大堵车，还造成了人员伤亡， 2019年的5月份 考据学家。对，就是那次我们第一次见到小明，然后其实也是在那一次我们就知道小明老师在有写作的计划，然后也在跟我们透露了一些比如在雪山下的一些采访啊，包括当时对山难的关注。然后第二次采访小明老师应该是我们做一期跟雪山有关的节目，就是从雪山一直聊到环保， 2021年的， 嗯，不错。然后第三次见小明老师就是一期关于冬奥会的节目， 2022年的年初冬天， 没错。就在这次见面之后，我们关掉麦克风询问小明老师的写作进度，那时候就跟我们展望了这本书的13种写法。 对， 对，我们三个都惊掉了下巴。然后那现在呢，终于是读到了这本书，然后就是事实证明这么多种写法想清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确实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就想问一下你从设想这本书到完成这本书一共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因为从我们知道到现在其实已经是5年的时间了嘛，然后以及期间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把这个当做一个写作项目来操作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只有3年的时间。但是其实这个你要从书里面应用的第一个采访素材来看的话，可能最早追溯到2018年的10月份，也是我在书里面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叫李宗立啊。但是很机缘巧合，在一个雪山脚下碰见他了，开始了这个书里面的第一个自由攀登者采访。但是如果要捋其实真正的一个起点的话，或者是一个情感上的起点的话，当然也是我事后分析啊，很有可能追溯到12年前，2012年的，很巧，2012年的明天的这个时候，2012年的7月9号的这个时候，当时也是虽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山难，但是也是山难的主要人物，也是书里面的一个主要人物，跟我密切相关的一个前辈吧。遇到了一些意外啊。那从那一刻开始呢，他让我对登山或者是对高海拔攀登这个事情有了不一样的更深刻的认识吧。但是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呢，我觉得无形中无论是我的个人爱好，还是业余生活，还是穿衣品味，还是思考的原点，还是说我后来的职业发展路径啊，感觉跟登山这个事情再也分不开了。但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后来也可能有了我后来的工作，也是有了这本书，甚至有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啊，我觉得一切都要追溯到那一刻开始了。在那一刻开始的之前的那一年，其实我已经开始登山了。所以从2021年的春天开始啊，我就开始了第一个我觉得算是这个书里面的比较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的采访，在严管采访书里面的一个人物。从那以后呢，基本上平均每一周采访2到3个的频率啊。采访怎么叫采访，其实就是大概节奏就是这样的，先找到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但在此之前先锁定他为我的采访对象，然后做他的背景资料调查，然后再拉他的时间线，再列采访提纲，然后再跟他采访，然后再找下一个。但有的时候这是2条线同时推进的，甚至3条线同时推进的。我觉得一个那最少的一个采访可能得有2个小时起，最多的话可能有10-20个小时，甚至20-30个小时。有的时候采访一个人可能采访一次只需要2-3个小时，那有的时候需要采访3次5次。像这书里面的周鹏，我在2019年采访完之后在2021年22年23年分别采访了4-5次啊，反来覆去的采访。因为我发现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心境和生活状态已经有了明显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得进一步的补采了。 无论是为了补充我书里面那些细节，还是想查看这几年这个人物有没有些变化，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基本上第一阶段的采访才勉强告一段落。虽然我没有数具体有多少个采访，但是这么粗略算的话可能得有个将近100个了，但这只是第一阶段。然后就开始录我们冬奥会那期的播客。 感觉这成了一个里程碑， 对，我们也是一个 milestone 一样。 没错，正好就是可以以我们的这个读者熟悉的这个 milestone 来做一个标记点的话，然后就从冬奥会那期开始了。其实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消化素材，开始整理素材，开始像刚刚说的就是争取把所有的素材都给记下来。但是我采访素材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我大量的观察的素材，还有很多文字的音频的，还有很多过往的攀登报告的一些素材，全部都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可以算作我的素材。 嗯， 当然肯定是一手的会优先权重会高一些了。嗯，同时我也开始设计采访结构，也就是那个时候13个结构就这么来的。录完节目之后后来又有5种结构。 所以写之前一共有18种。 对，18种。但是17和19还是18我记不清了啊，但是反正就是10多种。反正或者你可以说是很多种。这个很复杂的一点就在于就是这个素材量太大了，而且呢我不想把这个事儿讲得特别的无聊。而且一开始当我决定要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书来实现我在两方面上的野心或者是抱负，一个是写作内容上的，或者是写作主题上的，再就是写作技巧上的。 嗯， 所以这就决定了我很多时候我宁可倒不是说故意想往难的方向走，而是我想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好玩一些，或者更有挑战一些，或者说我想让它变成我一个值得骄傲的一个作品。主要还是说我写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嗯， 因为写的时候是我真正开始就是思考的过程，或者真正的就是借着他们的眼睛去重新活过这个世界一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我想体验的这部分。 嗯， 虽然前面肯定采访是另一种的体验，但这个体验会让我进入到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就好像这些人有些人他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曾那么一瞬间短暂的我用着他们的一个视角来思考来打量。因为我这种写作方式或者写作视角，其实读者有的读者已经看到了，都是全部都是第三人称的，没有任何一点第一人称的。而且这个第三人称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完全的上帝视角的第三人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是贴近人物的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就是说这个人主人公看到什么我就能看到什么。就是但是主人公他心里想的东西除非他自己说出来，不然我是进不去他心里面的。这样的话会很有代入感。当然我相信很多读者看过的话也会觉得阅读体验很不错，可能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是按照这个我的节奏写了第一部第二部，我几乎是一口气写完的，一个半月好像两个月就写完了。然后就是新冠生病了，躺了一个月，又赶上就是第三部分是我觉得最难写的一部分。因为第三部分的原因在于里面的主人公都没了，不像其他的吧，你要么在，就是要么时间久远，但是有人多多少少能找到采访对象，要么就你就是一个第四部一样的现在时刻，基本上都还在。那第三部都没了，那这个就很复杂，而且我很苦恼，因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物啊。如果我把它写出来，那就意味着从那之前没有他们的记录，从那之后也没有他们的记录，这可能是他们活过的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意味着所有人想关于他们的记忆都依靠来源于此。那这个东西我就会承受格外的一个责任感，那会让我更加严谨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更不敢就是把他们写错。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只能无限的接近事实，也无法100%的还原事实。所以我只能临时的就是再恶补，就是第二轮采访对象又补了一堆，然后第三部分才勉强开始写。然后到了第四部分的话，这就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第四部分我写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初了，一月份的时候了，然而我采访的时候呢是2021年的六月份，就是说2021年一月份我要写的那部分人的采访素材来源于我这怎么说一年半前还是两年前的这么一个事情。要么是大部分人他已经长大了，或者说他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攀登成就，或者他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性格，或者他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或者他们的生命处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为了更加准确的就是去重新再摸索他们的心理想法，所以我只能再次再补采一下，再把第四部分的所有人再重复全部再采访一遍。 这样的好处在于我在一个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吧，可以观察他们的一个生命变化。 嗯， 这个我转念一想，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 嗯， 那这恰恰给我了一个机会，会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密切的就是关注他们，看他们有怎样的一个心境上起伏，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个变化。 嗯， 我觉得这样也会相对精准的让我好把控他们。这就是第四部分。所以2023年的三月份初稿完成，然后我自己改个二稿，然后建国老师又出场了。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写第二稿改完，上午刚改完，晚上我就问你了，就是， 哦，这么急？ 那必须的，就问就是要找谁出啊？ 嗯。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作为这本书的参与者，我的参与就是把小明介绍给了出版社，就是最后这本书是由罗丹尼老师那边出了，也是之前来过节目的嘉宾。然后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吧，就在七月初， 上周的这个时候， 对，我和罗丹尼老师还有小明还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何川和周鹏老师一起做了一场新书发布会。然后那在那场发布会上，其实我也谈到了对这个书的阅读感受。我觉得至少在国内的非虚构界来讲的话，小明写完这本书其实也是完成了某种未登峰的攀登吧，就觉得其实大家从刚才他对整个工作流程的描述也能看出来，小明确实是一个不怕麻烦的写作者。 我刚刚感觉就是说，以登山的劲头干什么干不好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很多这种跟户外题材有关的非虚构，你会觉得其实它有很多种更简单的写法，就包括我在那天发布会上也提到过，比如你写单一的山难，就像进入空气稀薄地带那种，或者我们看到了很多纪录电影是以一个英雄式的主人公为主角的，然后或者是之前随机波动的公众号其实也转发过小明写在当时是哪个白银越野赛后的那个事故原因分析。其实我觉得小明可以写出很多种更简单的写法，但你选择了一种更，我觉得是最难的写法，一个在非常长的时间段里的一个登山界的人物的群像。而且我觉得其中你对于时间的那个设定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四章的时间线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向前的时间线，它是这种彼此交叠的，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叙事结构里，你也能看到这些人物的命运其实也是彼此交叉彼此影响，就他们作为同时代人他们的攀登命运，然后他们在山上的身影其实也是在不同的时间内重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写法是非常冒险的，但你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就是还是要祝贺小明老师。 谢谢，也是你们见证了我 你确实是天选之子，我觉得就是你本身有攀登的经验，认识很多圈内人，同时之前又是户外探险的主编，就是你也有采访的能力以及采访的资源，然后同时我觉得小明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幽默感，就是在这本书里你也可以 搞笑写的 你也可以读到，就是他对很多较为沉重的素材的运用也是一种很突发奇想以及极具幽默感的，就以至于你在徘徊在这些可能有一些悲剧性的人物或者是悲剧性的事件之间的时候，你其实能感觉到那种生命力也好，或者是他们本身个人身上的那种更阳光的特质，所以我觉得你的整个性格也赋予了这本书的写作一个非常特别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个人的一些职业经验，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爱好，肯定是会让我更容易的进入到这个文本，或者进入到人物内心，或者说是更容易的获取到采访对象的信任。 嗯， 但是换个角度想，我觉得啊，就是以我对咱们我的个人的很多同行，我的同行不是指就是我这个行业内的同行，是指可能同样是做深度报道记者或者特稿记者的很多记者来说， 嗯， 他们其实假如付出的同样的一个热忱，或者是用同样的技术，他们可能也会完成同样的事情。我这个我丝毫不怀疑，但是我真正会让我觉得有些特别的时候，是因为我真正就是进入到采访的时刻，或者找到一个个让我觉得很偶然找到一些素材，或者这些素材就恰好就被我找到了，在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嗯， 或者里面无数个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非常甚至可以说是宿命感的瞬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哇，难道是上天上掉素材了吗？会让我这种感觉。但这个 比如有哪些宿命感的瞬间呢？ 第一部里面的主人公严冬冬， 嗯， 我是2019年的时候，很无意中，我一个算是一个朋友吧，无意中把严冬冬2011年的一个老师采访严冬冬的一个音频素材啊，就交给了我。然后他说，说不定有一天你会用得到这段素材了。 这个这段素材是严冬冬目前至少我觉得目前唯一已知的啊，就是深度采访里面唯一一个素材，但是从来没有人听过，也从来没有人见过。 嗯， 那他为什么就知道呢？因为当时那个老师采访严冬冬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啊。这个采访时间是2011年的年初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老师呢，是我大学本科的另一个学院的一个院长。 嗯， 他的儿子呢，是我大学登山队的一个队友。所以你想，这是好几个偶然因素加在一起。如果我那个朋友当时不给我这个素材，我是不可能拿到严冬冬这个一手资料。这里面也不可能有严冬冬那么多精彩的直接英语，如果没有他的直接英语的话，那可以说是第一部分会苍白了许多，因为他的很多话说的是非常精彩的，甚至可以直接深入到他的内心的。 嗯 嗯，如果就是我拿到了这个素材，但是如果没有征求到那个采访者的那个许可呢，那我也用不了啊。 嗯， 那恰好他也认识我，只不过当时我那朋友给我的时候，他不知道我跟他认识了，那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了，所以就授权了我。 嗯。 再加上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严冬冬，而且跟他有一些藕断丝连的关系吧，所以再导致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会超出其他人的深刻。我相信他的搭档肯定也远远比我深认识这个人比我深刻的多，但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不太一样的。 嗯， 类似于这样的。 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是写这个书的时候，就是你有这想法的时候，就决定你要写一个就是民间攀登的历史嘛？因为其实序言里面，就我读这序言的时候，有一种创世纪录创世纪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是有一个野心在的嘛，你是希望写这20年的民间攀登的历史，所以这个跟你后来比如说你发现了很多材料，然后这更坚定了你要写这一段历史，就是为他写史的信这种决心，还是说其实你是先发掘到了很多材料，然后你慢慢觉得你可以通过这个拼凑出一部很完整的图景？ 他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大家或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或者可能跟有的就是在听的听众可能有登山爱好者可能跟你们想的不一样的是吧，虽然就是这里面是一个登山为题材的，但是一开始当我决定想写的时候，无论是我的抱负决定了这个事情，还是我的写作素材，还是我的想法就决定了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想写的其实不是一个登山题材了，我想写的是一个个理想主义者之死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只不过恰好他们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是通过攀登而已。 嗯， 这个跟他们就是在攀登的过程中来找到自我，这个先后是有很巨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大家觉得就是看到这个书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登山题材，但如果你读进去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也不能找，完全找不到吧，或者你不会有太高的阅读门槛，就是很多技术的术语基本上没有，或者是很多明明当然有可能人名多或者是地名多，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你不会因为它是一个很金字塔尖的一个运动而造成你的阅读障碍，甚至你会觉得看起来很过瘾，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想写的本质上看起来是个登山题材，只不过登山只是他们实现自我理想的一种方式而已。也就是说我的读者是大众的，也就是说我不是为登山的群体而写的，或者说我不仅仅是为他们而写的，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写他们都会看的，但是真正我觉得想要给我想要书写的对象，或者是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更多的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运动或者是不了解这个登山文化的人来看到的。 嗯， 当然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挺欣慰的，我达到了这个达到了一小半这样的目的。 嗯，我觉得你其实在写作技术上也在靠近普通读者，就比如他其实在这本书的整个后面这几十页都有特别特别详实的注释，注释有几条，几千条吧， 1118条， 对，应该就是超过1000条的注释，但他没有打断任何一处正文的阅读， 对， 就是他也没有标出这个小圈的一或者是一个星号提醒你去看这个，比如这个山在哪里，或者这个采访素材来自于哪里，但是在这个注释的环节细到就是严冬冬的袜子有哪股味儿，他都会列出来，这是在哪个采访的哪一段谁说的， 对， 就是一个特别详细的注释，但他没有打乱读者的节奏，包括照片其实也是统一放在了后面。哎，但我就想到其实你在这本书的最后注释的前面其实写了一篇你的大概是非虚构宣言，就是你我觉得那个非虚构宣言很有意思，因为这本书里还提到另一个宣言是严冬冬的攀登宣言， 对 对，那个已经在自由攀登者里成为了一种 范式，就是大家在攀登之前可能会跟自己的搭档签署这样一个宣言。 但是他对，但是他这种范式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他那个宣言大概就是说，我了解攀登这项运动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对， 然后我跟我的搭档都可能出现这种非理智的行为，产生严重的后果。那我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后果，我的搭档不应为此负责。 没错，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宣言。那后来有很多年轻的攀登者其实也会打印出来严冬冬这个宣言，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在攀登的时候戴在自己的身上。 对， 对， 他们也明白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力，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契约。 嗯， 在他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代表他理解攀登这个深刻的本质，也理解这个事情可能会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嗯， 但是真正当这个假如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那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看到你后面那个非虚构宣言，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感觉以后非虚构写作者可能，比如如果理解你的这种写法，或者是喜欢你的这种写法，他也可以跟着你签这个宣言。就是小明老师这个宣言大概讲的就是，他说你知道描写人物心理其实也是非虚构写作的某种责任。他说的是，书中的心理描写均为当事人的回忆，由于不可靠叙述和无法验证核查等特点，许多非虚构作家不屑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我认同意识流动的随机性与发散性无法被精准捕捉，但我也相信有些特殊时刻的记忆在人的心中久久不能磨灭。就你刚才其实提到你无法去写那个人心理活动的状态，但其实你又想去尝试它不能磨灭的那部分心理活动是什么。 没错。 嗯， 在此之前我一定得跟所有的读者说到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个书里面会有大量的，也不能说大量吧，会有就是一部分的心理描写，这个心理描写全部都来源于采访对象的原话。 嗯， 同时呢还要经过我的三重的印证啊。第一重啊，它首先刚刚我也说到了，它全部来源于采访。这个采访是哪呢？要么是面对面的采访，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嗯， 我大不了就转化一个称谓了。要如果有的人他不在了，那他还会有心理描写，那他可一定是吧，他还活着的时候的一些采访音频或者视频，他自己说出来的。有的时候他也没有采访的视频或者音频，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写过一手的文字，他在里面透露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想法，就有这三种。这是第一重，一定是他原始的这些素材。第二重的话呢，即便是他这个人说了他这个想法，并不代表他一定真是会这么想。很有可能啊，因为这是人的真实的一个心态，因为很多时候多多少少我们会夸大自己的一些东西啊，会为了显示自己很高深很了不起而编自己的一些，这是往坏了想啊，往好了想呢，那很有可能由于这个记忆久远可能记不住，所以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二重印证啊，就是他当下那个写法心理描写，我即便是写进去了，但背后一定会对应着一段甚至哪怕是一页的动作，就是说他这么想的不仅仅是这么想，并且他有一系列动作会印证他这个想法，他的逻辑是匹配的，他不能说这么想的干的事是完全另一码事，那这个是不合逻辑的，我也不会往里放的。这是第二重啊。第三重的话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他这个瞬间一定是非常难忘的，难忘到他一生都永远不会忘记了，这样才有可能哪怕过了10年20年，至少到留到我采访他的那一刻他还记得住，而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一刻，就是不会滥用这个心理描写，而他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让他难忘的一个瞬间。而且好在这个书里面这样的难忘瞬间有很多，所以这样的人物也有很多，所以才导致这个书里面有一部分的心理描写是这么量是这么堆积起来的。但是除此以外呢，我还是想说另外一点，就是无论是说非虚构写作也好，还是说我所尊崇的九十年代那种的新新闻主义2.0的流派也好，其实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三个，除了刚刚我说的心理描写，比如说心理活动之外，再就是长对话，再就是场景描写，这三个是新新闻主义啊。但是咱们国内可能也是叫非虚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很混乱，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东西啊，狭义上的非虚构。这三种是这个文本流派的最大的魅力啊，但是同时至少在国内的阅读环境来看的话也是最大的争议所在。 嗯， 很简单啊，长对话，这个采访对象他怎么能确定那么长的对话你一言我一语能记得那么清晰呢？ 嗯， 心理描写刚刚我说到了，场景描写比如最简单的一些环境描写谁能记得那么清晰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考验采访技巧的。 我想再追问一个，因为刚刚讲到就是我的这个视角嘛，就说虽然你就是作为作者并没有出现在里面，但实际上你在视角的选择，包括你写哪个人不写哪个人，哪个人写的多哪个人写的少， 或者说这个事件中哪个部分写的多哪个部分写的少，其实还是有作为作者的立场在， 那是肯定的， 对吧？就是我觉得具体就是比如说第一部分、 嗯、 其实在写严冬冬，也就我们是跟着他的试点， 对对， 但是我们三个都特别感兴趣的其实是你写到他和一个女性攀登者李兰、 嗯、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我看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知道说那李兰到底怎么想的，对，就是从李兰的视角来说他和严冬冬这个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你中间可能写到一些他们俩在营地的一些争议，包括一些争执和吵架，其实全部都是从严冬冬自己的视角去写的， 或者他人的视角， 对，或者说第三方看他俩的视角，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对于李兰这样一位女性来说她的内心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也很好奇说在你做这些视角的选择上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对，以及有没有想过说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这里面的一些女性，不管她是攀登者还是说她作为这个家人，比如说一些攀登者的家人或者亲属他们的视角和想法。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个事情我在最早的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这是我不仅第一年，是2019年，这是我立志要做的事情啊，就是探索李兰的内心的、 嗯、 内心的世界吧、 嗯、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你看了注释你就会发现我在里面很明确的写了本书作者那个本书作者没有采访到李兰啊、 嗯， 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多次尝试来跟他沟通，来试图跟他聊一聊这个事情啊，或者是哪怕是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事情，哪怕他一些生活状态或者一些心理一些想法，但是他都委婉的拒绝了。 嗯， 对，与此类似的还有卢三少，他也很委婉的拒绝了。 嗯， 类似的还有李爽，他也委婉的拒绝了。所以你能想到书里面为数不多的有价值写的一些题材的女性啊，前提是他还在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委婉的拒绝了。 我看到因为你在第一部分结尾的时候其实你是嗯，相对比较模糊的交代了李兰后面的生活、 嗯、 然后你写的是说这个严冬冬去世之后李兰变得更坚强也更脆弱了，然后她一边流浪、 嗯、 一边攀登，然后每年都会独自到这个西天山，也就是严冬冬遇难的地方，对着她的墓碑倾诉心事，就是我觉得她，我看到这里我觉得她是一段非常文学化的描述，对，就包括说她变得更坚强也更脆弱了、嗯嗯，就是因为我最开始是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刚刚听了你讲之后，就听了你整个写作的这样一种规则和过程之后，我才想说，那你是怎么得出他变得更坚强，又更脆弱这样一个描述？ 嗯、 是这样的，就是这还涉及到另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非虚构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访的伦理跟公平性的问题啊。 嗯， 那在我没有采访到他的时候，那我能写到他什么程度呢？那首先就是其他人。就是涉及的跟他有关系的话，你比如严冬冬的话，那肯定我是要以严冬冬的视角为主的。那比如那比如写到严冬冬的时候，多少就带入到李兰的时候，我只能没采访的话，我只能尽可能的建立强大的或者多的一些外围采访对象， 嗯， 来写他当时的一些动作、一些想法，但是里面都一句话都没有，他自己心里面怎么想的？因为我也很想知道，但是我不可能替他想这个事情啊。那如果我或者我硬要写的话，先不说违不违反我自己的原则，那很有可能是不真实的。 嗯， 而且他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登山者，或者是一个人物。那这就意味着公平起见的话，我只可能尽可能减少关于他的一些素材，哪怕他的素材是非常有写作价值的。 嗯、 那同时呢，那我对他的目前的已放的一些素材，全部来源于我的一些作为第三人称视角的一些观察。我跟朋友观察，因为我的朋友圈啊， 嗯， 对，我知道他具体做了客观做了些什么，你比如他来到哪些地方去干了些什么，这些他都会发朋友圈的，我会看到这些，但是我会把这个很多一部分我会保留起来，因为这还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些隐私性的问题啊， 嗯， 我会把一些跟文中有关系的或者跟其他人有关系或者跟主要人物有关系的部分跟他有关系的给写出来， 嗯， 但也仅仅是把这部分写出来，更多的话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但是我不会写，因为写出来对他来说也是另一种不公平。还有就是刚刚志奇提到的，就是更坚强、更脆弱的意思，这个是很文学化的描述。这个是以我过去四五年来对他的一些身上经历的一些其他的事件的一些了解。 嗯， 因为刚刚前面我忘了是录没录进去那部分的，就是提到了，就是我采访素材非常非常大，大到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那种程度。但是我不是为了大而大的。越大我其实越有自信，越有自信我才能有自信，我最终写出来的40万字里面仅仅是我 1000多万字的素材里面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我写完那个冰山的那一角是背后有庞大的一些事实基础来做支撑的。就说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啊，它是有很多层面的，就是哪怕我了解的再多，它肯定也有我了解不到的一个层面，但是我可以就是把这个了解的事实这个盘子做得足够大，然后在我足够大的盘子里面也写我里面已知的那些部分。我现在写的就是我已知的部分，但是放在这些我没有采访到的人物上面，我会要更加格外的谨慎。又回到这个更加脆弱，更加坚强。坚强是因为随着他的阅历，他的经验，或者他的内心的强大，这个是他变成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性。这个坚强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脆弱是因为他经历的事故越多，然后他这方面的越敏感，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心思非常敏感的一个人。所以这个随着这类的事情越来越多，因为后面还有一系列事情，有的事情他也经历过，当然还有很多就是不方便写进去的个人隐私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更加敏感。所以看起来坚强跟脆弱是一对矛盾的词，但只是指不同层面而已。所以这个看起来文学化的描述是有很多很多我没有写进去的一些我了解的事实来做基础支撑的，而不是一句文学的东西本身啊。对。 但我看完这本书，其实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我就会觉得是女性登山者角色的缺失是一个遗憾，就感觉拼图上少了一块。虽然可以理解，就是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这种自由攀登者都是肯定比男性更少的，但是我的遗憾之处在于，他们所有人的身影都是以这种哀悼者和挽留者、未亡人的角色出现，好像是这种自由的人这种他弥留人间的一个挽留者的感觉。 对，我特别这也是我很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特别不想就是把就是为数不多的就是书里面的女性角色保留出来这样一个形象，这样只会把他们的刻板印象加强而已吧。而且更让我就是觉得遗憾的中的遗憾是因为什么呢？刚我无意中提到我晚上翻译作品嘛，就是我写书的前半期翻译的那个作品，恰恰是一个女性攀岩者，她讲这个女性，一个英国的一个攀岩的一个攀岩者，她的女性的在攀岩过程中，然后逐渐就掌握攀岩技能的时候，她的一些身体、这心灵的变化。 是的， 我很羡慕，但是我书里面没有这样的素材来支撑我。 对，就这个其实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因为像李兰和李爽都曾经先后跟周鹏和严冬冬搭档过嘛，其实我也很好奇，比如当女性跟与自己有着体力生理方面差异的男性作为搭档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假如我能采访到他们其中的某个人的话，我肯定是必问的一个问题啊。 是， 所以，但假如或者再这么说，假如这个书有第五部的话，但是肯定我不可能放第五部啊，因为第五部的话，也就是说是此时此刻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书的时间节点是截止到2022年底的时候。第五部的时候它是肯定会有女性的，或者有女性为主角的，但是可惜我的时间节点是截在了2022年底，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叙事策略问题，或者也涉及到一个客观性的问题啊，就是我这个节点必须截到与现在它有一定的时间的一个观望的一个尺度在的，不可能离太近啊，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隔个2-3年以上才能看得更清晰啊。如果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只有2-3年以后看才能相对更客观一些啊。所以截止到2022年的时候，女性角色，或者我在我觉得有必要再换个角度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或许大家理解的更深刻。我做了一个统计啊，中国户外极骑金牛奖它每年会从2006年一直颁发到2023，就每年都会颁发就是各种户外类的奖项嘛，其中有一个重磅的就是最佳攀登成就奖，每年会列3到4个提名，然后选一个最终的奖。最终的咱们不用管，因为每年的评选的这个标准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每年的选那3个4个奖确实是能代表最能代表每年的就是攀 登 成 就 的。我统计了一下，就是因为肯定是有人重叠的嘛，就按人次来算的话，从2006年到2023年这过去17年当中，一共有147人次啊提名了。那这里面呢，其中被女性啊被提名的人次啊就只有9人次啊。可以除一下，只有6%的比例了。如果我们不算人次来换呢，算人来看的话，就是把那些就是2-3个可能有人就是今年得了，明年还得了，把这个都抛除掉，这样只保留一个的话，那这样只有95个人获得了。那95个人里面呢，只有6个人，这6个女性啊，有女的自由攀登者、就是得过这个金牛奖。 但这六个里面呢，刚说的九人次里面啊，其实李兰他自己就得了三次。 哦， 对，然后再往下算呢，还有一些就是要么是现代的，就这一两年的，就是我没有写进去的。再有一两个就是跟一个跟主线，这书里面主线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也没写。所以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就算，就是我真是想写，但是咱们就屈指可数，真是就只有六个。那六个一个一个一个，那就没有能写的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刚刚小明讲，就刚才他讲了很多说为什么他可能是这个题材的所谓的天选之人，就是他有很多书写这个题材的优势，但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 对 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写作过程中大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往小了说，可能就是这个采访对象你就是采不到，或者说他就是不愿意跟你沟通。往大了说，我觉得也有一个性别上的局限。 是， 如果你是一个女性写作者，说不定你能采访到这些人的几率可能就会比你作为一个男性要大一些。 有女性的采访者想尝试采访我，也都失败了。 嗯，哦， 就特指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人啊， 嗯， 就可能涉及到。但是我觉得这期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嗯， 是讲一个更普遍的情况下，这是绝对可能的。 嗯， 因为我这个行业内肯定不仅仅只有我一个写作者，还有其他采访者。 嗯， 那可能确实有女性的采访者，他们在接触到女性的时候采访确实是更容易，而且他们的采访效果确实比我一个作为男性采访女性好得多。 嗯， 而且采访的视角确实也更棒。 嗯， 而且我接受这种局限性。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局限性可能也是这个行业的特质决定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当你要写一部这么重要的作品的时候，可能女性不愿意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背后更大的一个文化或者是更复杂的原因。 对 对，但是具体到写作者身上，就是你必须要面对这个局限性。 是的，因为这个， 嗯， 就拿这个书里面的这个话题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现状。包括我说了，我是尽可能的努力去实现，但是我觉得这个客观现状是值得所有人去反思的。因为啊，即便排除了这个屈指可数的这几个人之外啊，那咱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那为什么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呢？为什么如此的不成比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在书里面，我也就是一开始就是尝试失败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很无奈的调侃了一句话吧。那句话大概意思说，在大男子主义当道和英雄主义叙事流行的只有攀登界吧。我也只能调侃一下这样的，因为我知道这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这本书里其实描绘了非常多令人心碎的死亡吧。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些死亡里，其实我们看到的女性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挽留他们的人，让他们不要去爬雪山，或者是在他们死之后长久的陷入哀悼的人。那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觉得分外心碎的，其实是 Stanley 的妈妈，就是一个香港的阿姨。然后她极力的劝阻儿子去从事这项高危险的运动，并且她后来找了一个算命师傅，然后就是一直在算她的儿子今年适不适合爬山等等。然后这个人算到了她27岁会出现意外，然后结果她真的在这一年死于某一场山难。然后我就觉得这本书里写的死亡其实都非常的惊心动魄，但可能对于一些读者来说也分外的难以理解。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你要去干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费那么大劲去，似乎是寻死。我就想问小明说，就是你写了这么多场山难，这么多死亡，每一章都是有死亡，你的主角写着写着就死了，就是写这样重复的死亡，然后同样都很惊心动魄的死亡，对你来说有困难吗？或者在你整理素材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有重复或者有难写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里面要看，就是首先从写法上来说，或者从技巧上来说，肯定是要留扣子的。 嗯， 就是说每个死亡里面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啊，那留的扣子都是必然性啊。 嗯， 但这个尺度一定要掌握的非常好，因为如果你过度的强调这个必然性的话，那你会在他的家属或者在他的朋友看来，你会觉得会给一种暗示。什么暗示呢？会觉得这个人该死了。 哦， 对，因为你看前面都有那么多，他都已经，或者咱们从第三人视角来看，咱们作为读者来说，在家吹着空调看，觉得哎，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啊，但是他就这么做了，这个是他的必然性啊。那如果就是当事人的话，他可能不这么想，读者第三人称可能第三者可能会这么想，当事人的话，或者是就是他的亲属的，会觉得哎，你可能会暗示这个人，他不小心怎么样。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就是没有把这个必然性会放的那么高的一个权重，而是会有一部分的提高了偶然性的这个权重啊，这是一部分原因啊。而事实上它也是很偶然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阴差阳错导致。再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故的细节的话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谨慎啊，因为我过去几年我就是干这个的，作为这个在媒体工作，我接触了无数起无论是登山相关的还是各种事故相关的，我见过太多罗生门的事情，就甚至把罗生门到把自己也给陷进去那种的罗生门。我的编辑和我都受到过就是这种就是律师函嘛，一抽右手边的抽屉就是了，好几封了。所以就是这个很复杂，所以也很谨慎，但是他也给我之前的工作经验，我的媒体素养给我留给我足够多的经验去操作这个事情，就意味着我可能在个别我不确定的时候我要放就是采访对象的直接英语，因为会把这个无论是从风险来讲还是严谨的角度来讲，来把这个事情尽可能的拉到一个足够合理的一个尺度范围内的。但是再往前进一步探讨就是它的文本层面，就是它的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笔触来写这个，我觉得可以说就是肯定要拉开一段距离啊，就不能写的那么贴的那么近了，就是比正常的叙事就是其他文中的其他部分的叙事还要拉得更远一点的距离。如果你拉得足够近的话，你会跟人物产生共情啊，共情是肯定是好的，但好的部分就在于共情和可以让你更加的理解人物，但是如果你带着这个很浓烈的共情去写这个人物的话，这是不好的，这样的话会让你把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煽情，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浓烈的事件，如果你再把它写得很煽情的话，那这个会非常廉价，这个廉价的会带来就是很浓烈的情绪，而浓烈的情绪会让读者会失去思考能力啊。那这个很多时候我是希望读者有这个思考能力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或者所有的事故我会写得非常非常平静，因为这个事故本身已经非常悲惨了，我就没必要再用更煽情的方法来写的，哪怕这个煽情我说这个煽情肯定不是那种铺满各种高级词汇那种的个人主观情绪的煽情，而是也还是同样的各种素材，我也拿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素材，这个素材肯定会堆砌情绪用的，我会把它拿掉。对，我希望就是读者会冷静地看待这些事情。再有就是我相信假如它是一个高能的一部分的话，它一定是重剑无锋的，就是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事情，所以它才不需要很锋利的剑，这个剑是指这个具体的字词啊，来割伤读者或者割伤自己的，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刃给卷了，这是一种比喻啊，就是怎么说呢 听出来了是个比喻。 对， 嗯， 不是说你越是把它读者弄伤了，你把读者弄哭了你才觉得那是好，那是不好的。 读者已经哭了。 对，因为就我刚还在跟吃饭时候还在跟他俩说，我就是看第一部就是我情感最浓烈的其实是第一部分，就是往后是逐渐递减的，就我看这个书感觉就是对死亡的感觉很复杂，比如说第一部分当严冬冬去啊，其实有一个叫李红雪还是 李红雪， 就他去世的时候他父母不是还在那个附近就一直住在那找他， 他失踪的时候他父母不让我用其他的词，失踪、 哦、对，他失踪的时候就是他父母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一直在那边找他，就是从那儿我就已经开始哭了，然后到后来严冬冬包括他父亲，其实你写的非常克制，而且他父亲也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对，然后我又开始哭，就是我觉得我带入的一直都是就建国刚刚说那种女性哀悼者，就我带入的其实是他的亲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吧，然后我就觉得到往最后看就是看到最后那些死亡我就稍微有一点麻木了其实，然后我又会对自己的麻木很警惕，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残酷，是因为我不是在看一个像美剧一样的这种它是一个有剧本的设计，它其实就是一条一条很鲜活的生命，但是可能因为这个运动确实是太高风险了，所以基本上死亡其实是充斥着整部作品的，然后我看到最后人的一种很本能的感觉就是我会有一点麻木了，然后甚至有一点愤怒，就是可能到最后当看到又有事故发生，他们的家人和可能严冬冬的父母或者说之前失踪的好多人的父母一样，就是基本是在重复这样一个情绪的模式以及整个搜救模式的时候，我就会带入他们的亲人，我就会稍微有一点愤怒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书唤起的就在读者心里唤起的情绪其实是挺复杂的，然后我也在思考说你 在你整个写这个书包括收集素材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直在处理死亡的问题嘛，就是包括你在书里面也会写到这些人物他们是怎么看待死亡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包括你写完之后，你对死亡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或者在你看来你觉得死亡和自由的关系是什么。 但这个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建国的上一个问题啊，就是怕不怕重复啊，这个不怕重复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物啊，他就是无小到就是咱们这个具体这个书里面的这个人物啊，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的人物，他都有自己的欲望，但是咱们就是写作方面叫核心驱动力啊，他都有自己的欲望，他的欲望致使他做了许多动作，这个动作呢会让他有许多改变，这改变必然带来这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呢会让他产生新的欲望，新的动作，新的改变，新的结果，这样不断的螺旋式上升啊，最终会导致一系列事件，最后产生了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好，或者是另一个结局也好。但是问题在于，你看我们是说，哎，这个书里面假如这句话双引号说的是这个书里面死了多少个人，或者这书里面登山者就死了多少登山者，这句话我们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但事实上呢，真实的情况呢，他们不是一起发生的，他们是每隔几年发生一次，每隔几年发生一次的，这意味着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欲望，都有自己的动作，自己的选择，也有每个人自己的结果，所以落实到具体的人物案例的故事来说的话，他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不担心重复，因为这个死亡不是我设计出来的，它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子的，我只需要就是把他的欲望给挖掘出来，他的核心驱动力挖掘出来，他的动作给尽可能的梳理出来，把他的结果给一五一十的老老实实的给呈现出来就够了，剩下的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这是我不会担心重复的原因所在了。再就是死亡的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啊，就是刚刚就是最开始你们俩说的，就是也是我挺好奇的，就是你们是通过什么能判断出来这个人 啊，就是你留的那些扣子。对，就是而且就是我觉得越看是你会有点越熟悉这个作者的风格，然后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出现，我觉得完了，这个人要死了。对， 他有点被冒犯到了。为什么？ 没有，你放心，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我写之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读者就是按阅读的专业性来分两类，一个是专业读者，一个是大众读者。专业读者是哪一类呢？专业的写作者，像我们做过记者之类的记者，特别是有采访经验的记者或者是一些作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阅读经验，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字里行间或者他一定的模式来判断出来后面的一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呢，你会提前的知道这个人他怎么样了，没关系啊，不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在了的时候啊，你会带着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他，因为他的一切动作都会充满了一种宿命感，这会带来另一种效果。这是专业读者，但是专业读者在前面的时候还会经历这种 shock， 对对，只不过后来你是习惯了而已，这是一种体验，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而且我也有的时候我也不会刻意避免的。但是前面啊，不得不说，就是在中间的部分的时候，我知道会有专业读者会这样做的。我特意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技巧，或者说你可以说是叫斗智斗勇的这样的游戏， 像在玩猫鼠游戏。 我就 这个写和读的过程， 是我会怎么做呢？不瞒大家说，我也不怕。 大揭秘， 那种魔术揭秘。 我觉得这完全不影响你怎么读，我觉得它都是一种体验啊。很简单啊，就是其中一种啊，也是最经典的一种，你会看到这个人的采访的直接英语。你看到这个人直接英语，你想，哎，既然我采访到他，他不至于死了吧？要不然我怎么采访到他呢？这很现实的事情啊。但是呢，那我就是采访到他了，在他出事之，要么是在生前我采访到他，因为我在这个行业足够久，所以我才有这种可能性采访到他。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会有各种就是运气，我觉得就是运气啊，就是他会递到我，天上掉素材。再有就是，我就不断的挖到了他以前的一些采访，然后我会把这些采访有意无意的或者放大他的比例，他的直接英语给放进去，会让你觉得我采访到他了，所以他没问题啊。我可以放心的读。 我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非虚构要很介意悬念这件事？就是它也是已经，对于读者来说，它也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剧本，对吧？它如果它是一个剧本或者是一个小说，那这个是完全作者来掌控的一种命运，人物的命运。那我当然不可能，在我读之前，我不可能知道他的命运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好像 并没有太介意我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他的 结局，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发生在我阅读之前的事情。 这个要因为我马上就要说到这个，因为它分情况的， 尽在你的掌握，你说吧。哎、 不好意思，我要分情况的，但是我因为这有一个尺度啊，因为我不想把这个事做得过于做作。那个这个看来就让我觉得有点无聊了，因为我偶尔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跟读者调侃一下。我会让你觉得，哎，这个比例是很小的。你会，如果你统计到，你会发现很小。这只是纯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个趣味原因啊。 嗯。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回到这个大众下一部分大众读者的部分，我会解读的啊。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素材，那他就是不在，那没办法。那我也不会掩饰啊，我会就是直接的，就是会让你看出来他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出来，不是因为。你看出来是因为我放弃抵抗了，所以但这是有时候吧，有时候确实是你看出来，有的时候是我放弃抵抗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各种各样的体验都要有。但是就是大众读者的时候，大众读者就是他没有采访经验，他没有刚我说的那个看直言语就能推测出来这个人其实还活着这种错觉，或者是他完全就顺着我的思路往下看，他会有一种像刚刚说的，无论是志奇说的悬念也好，还是说就是读者突然发现这个人突然不在了，他的生命戛然而止，这种 shock 也好，为什么我这么做呢？因为这个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这话怎么解读呢？是这样的，就是当， 就是你还原的其实是当时那些人的状态，是这个意思， 包括我在内的、 嗯、 就是当我接触到这里面我认识的人，这里面三分之一就是我接触过的，当我在某一天听说过他突然就是遇难的消息的时候，我不相信了，因为他来的太突然了，而且他太年轻了，而且他未来还有那么多的计划去没有去做，而且他前两天刚跟我说过话，就是因为他刚跟我说过话，所以我才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那这个你一方面心理上你觉得这个事儿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你嘴上或者大脑的皮层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反差啊也是读者有可能看到这个时候的反差。一方面他觉得那不可能吧，他这不是前面都还是挺好的吗，这么多篇幅写的，他怎么就突然就没了呢？那突然纸上黑字白字就写了他确实已经不在了，那这种反差他是无比接近于就是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接触到这些遇难登山者的第一反应的想法的。我想还原这种想法，我想把这种错愕感和这种生命的无常感给尽可能的还原出来。虽然它有一定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读者通过我的视角，他或者是第三人的视角，他了解的比我们当时了解的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登山者遇难了才会像我这样，就是才回过头来才开始梳理他真正的一生，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了解的。就像我后面写到曾山的时候，曾山他看到他的学生遇难了，他那个时候他开始真正的了解他了，一个道理的。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读者可能了解的会比当时我们这些会更深刻一些，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当时那朋友是真正的亲自的线下的接触过的。嗯，包括我的一些朋友第四部的就是遇难的一个人物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次录随机波动的时候，那前两个礼拜我刚见过他，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他就遇难了，那就在星巴克三元桥呢拍过一张照片、 嗯、 一起拿着一个笔记本，两个人共用一个耳机看弗瑞泽洛那个电影，咱俩刚下到资源一起来看，然后再过几个礼拜两个礼拜他就没了，没了消息还是我坐办公室里面别人在网上说的，说这个失踪了，那一看就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了、 嗯、 因为一般登山的失踪结果都不太理想。 嗯、 那所以我是不相信的，拒绝相信的，这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拒绝相信的，那他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个东西的可怕之处啊，就是或者是他的悲惨之处啊，也是就是这书里面所有的就是遇难者他都是二三十岁的，最多三十多岁的，平均年龄是，这里面遇难者的平均年龄是31岁，我统计过，恰恰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年龄也是31岁了，那只是个巧合而已啊。那就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是英年早逝的，那这个事儿是格外格外让人悲哀的一个事情了。因为你知道英年早逝这个词啊，这四个字啊，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非常张力非常大的一个词啊，它就是又是英年，它是又是早逝啊，它就意味着英年就意味着他只活了二三十岁吧，甚至最多三四十岁吧。早逝是因为 他后面还有四五十岁的四五十年的可能性了，就意味着他的痛苦的点不在于，就不仅仅在于他二三十岁没怎么过就结束了，而在于他有那么多的可能性，那么多体验去经历，去有待去体验，他都没有体验到，他没有机会了，他一切的结局可能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死亡。这还是仅仅是于他自己而言的，那从他的亲属，从幸存者身上，那更有不计可数的一些痛苦，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消极的一个事情了。 嗯， 那这个是没办法的，那这个只能面对他。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师爷刚才提到的，自己往后读有一种愤怒的感觉。 你没错，你说这个时候差点忘了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后面老布他也说他愤怒， 嗯， 他的点跟你的愤怒他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会他也很愤怒，就是愤怒，就是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死了呢，就很愤怒。另一方面就是意思是，就是你的愤怒就是登山圈里面，就是假如啊，就老炮如果活的年头足够久的话，还活着的话，他也会愤怒。他愤怒点跟你就很像，或者跟很多读者的愤怒就很像，就是他已经见过太多的事故，没想到这次又再次发生了，而且犯的错误又是那么愚蠢，又是那么不可饶恕，但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再次发生了。这个事情太多了，我不想再见到这样的事情了，一次都不想见到了。但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的时候恰恰又是他的朋友，那这个只会让他愤怒当中有一种不解，又痛苦又消极又无奈，但是没办法。但如果越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他越是坚持攀登，其实更值得我去尊敬。如果他就这样黯然离开了这个攀登的舞台，也是我非常理解的。 嗯，所以你觉得自由和死亡的关系是什么呀？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看的时候，我愤怒的另外一个点，我就是觉得说可能对于攀登者个人来说，他们是在追求一种自己的自由，但实际上可能对于他们的亲人和关心他们的人来说，这种自由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在爬这山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想这些其他的，就这些比如说你跟亲人的关系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它就是确实是存在的。就如果当你去世了之后，确实留下的就是漫长的哀悼嘛。我前上周看那个叫那 Alpinist， 就是那个登山者那个纪录片。 对他就是一个天才型的登山选手，然后他母亲就是从小特别支持他，然后也是他母亲给他看很多探险登山的书，然后让他爱上大自然，最后他就是在登山过程中遭遇雪崩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他妈妈给他组织了一个葬礼，就全世界的这种户外爱好者就去一起纪念他，然后他妈妈还发表了一个特别特别感人的一个悼词，反正大概意思也是就是他并不后悔带领他的小孩去了解了大自然，然后也很爱他什么，反正我看上去觉得好心痛，就是我完全带入的是他母亲的这个角色。 对，那个片子很棒的，也推荐大家去看。 嗯， 那个片子叫 Alpinist， 他目前的翻译叫登山家，其直译过来叫阿什攀登者。 嗯， 阿什攀登者英文叫 Alpinist， 你要是登山者的话，另一个词叫 Mountaineer。 嗯， 那个片子里面男主人公很年轻嘛，跟我书里面这些年轻的人 是 有内核上，精神内核上是高度的相似的，只不过场景是发生在国外的而已了。回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书里面有过探讨，无论是在第三部分还是第四部分，因为它是一个登山者的一个，像我原话书里面说的，它是一个原罪啊，就是越是清醒的这些成熟登山者，他越会尽早的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啊，他知道只要你去攀登，假如你越来越极致的去攀登，你必然会被别人说成某种程度上的自私，甚至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自私。他当然知道，他也知道会被人指责，甚至他也知道心里面会痛苦，他也知道万一这次回不来了，最痛苦的可能是他的家人。有些人啊，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或者他知道这个痛苦，他会麻痹自己，他会装作看不见。但是至少就我采访这些成熟的攀登者，他也有不成熟的，成熟的攀登者来说呢，他会很清晰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在攀登过程中他会提醒自己啊，然后但是他也会非常痛苦，他会带着这个痛苦去攀登，但是也会适时的把握这个微妙的平衡。我觉得这个会值得我去尊敬的，而不是那种就是刻意不去想这个事情，就当它不存在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呢，那当这个事儿真实发生的时候，那最受伤的肯定还是他的亲朋好友，那是这个事情性质带来的必然的没办法的事情。 我觉得小明一直尝试用一种特别技术流的方式来讲述这本书的写作，但我猜想 你肯定有更多私人的原因去写这样一个题材，想写这样一本书。我记得在新书发布会上，其实也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个书，然后其实或者说你怎么理解大家一定要去攀登这件事情，因为你自己也有攀登的经验。其实你一直回避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里面可能有很多个人故事或者是个人的感情，而且你会避免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我为什么去攀登，攀登是这样的意义那样的意义。你希望大家能够看这些人的故事，自己去寻找他们为什么攀登。但你提到的一点还是让我很感兴趣也久久难忘，就是你其实提到你父母也是阻止你攀登的人，就是他们可能会像严冬冬的父亲，就像 Stanley 的妈妈一样，觉得这是一项很高风险的东西，你最好不要去做它。那你就由此提到说，其实可能书上很多人物的身上都有你自己的侧面，有你的影子在，虽然这个书里没有出现你自己。所以有哪些影子，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跟我们 确实有无数个分身啊， 嗯， 就是就拿斯丹利来说，他是我在书里面最高度 认同的一个人， 寻找到共鸣的一个人啊， 嗯， 因为他跟首先他跟年龄上就跟咱们差不多大，他是九一年的， 嗯， 我九零的，就意味着咱可能活在一个差不多同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啊。然后呢，他跟我觉得比较寻找到共鸣的是呢，就是他跟阿佐也有点像啊，就是第四部的主角一样。 嗯， 就是也是很多，就是现在很多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一样，就是他特别是男生，他不愿意思考未来吧，对，他就想走一步看一步， 嗯， 就是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像是没长大那种的彷徨感之中啊。那这种呢我也有。然后呢再就是斯坦利他很浪漫啊，浪漫到有些就是堪称空想一般的浪漫啊，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包括很多个人的爱好，爱看书啊，喜欢浓缩咖啡啊，偶尔喝点精酿啤酒啊，再登一登山啊，是不是感觉就跟我差不多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乍一看他的照片，包括他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的一个形象，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人，但他会把这个内向呢隐藏在心里面。你们觉得我外向还是内向？ 也跟你很像这一点是吧？ 我觉得我也是个内向的人，而且是个非常内向的这个人。那有的时候没办法才变得外向，或者是至少看起来是比较外向的。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吧，我觉得。 嗯， 那你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吗？还是说你这些就是你对他的认同或者共情，其实会流露在文字上？还是会你会就是让自己更警惕这一点？ 我写对肯定是会更警惕啊， 嗯， 但是他会我会抑制不了的，就是会对这样的人物就是心生好感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像替我就是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一样过了另一种生活一样，因为他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他的攀爬能力比我强，然后他比我更加敢想敢干，虽然他也跟我一样的缺点，但是很多事情他想去做真的去做了，但是我又做不到，但是他最后又不在了，这个又会让我格外的很伤心啊。对， 我觉得刚刚小明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说如何预判一个人的死亡的时候，他给出了很多技术的指标来预判，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不是通过这些预判的，就是通过一种 vibe，就是比如说我知道第一部分一定会死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是严冬冬还是周鹏，但是我后面我很确定是严冬冬，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写他的直接隐语或者什么，是因为实际上你有对他们的情感在这个书里，它不是一个能够被量化出来的一种东西，但是作为读者就是你写的时候你投注了你的情感，对两个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情感，然后作为读者我也能感受到这个情感，然后通过这个我就可以判断他的结局。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像刚才就是视野跟建国讲的，就是因为这个书你确实肯定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在里面，然后这一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用几种写法或者什么来描述给我们的听众，但是看了这个书的读者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这一点的。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书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觉得虽然你没有出现，但是读者知道你跟这个书是有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写作来说非常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只会写跟我们有关的事情，然后这个关系哪怕我不直接告诉读者，哪怕可能也许看这个书的读者不知道小明老师的背景以及跟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交集，但是通过你的文字我们 当然知道你跟这个里面的人物跟这个事件是有关的。 嗯， 对，经常编辑或者是其他的可能非虚构编辑，他比较希望就是会把作者个人的一些东西放进去啊，这样呢可能是更好卖一些，或者是可能是情感更浓烈一些，可能会让读者更有一些代入感，或者是更好看一些。编辑也会问我，或者是也会好奇，或者无论从八卦的角度讲，还是从就是各种层面来讲，也会问我就是有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啊。但是我一般很少会说，就除非他问到问题，肯定问到他恰问对那么精准的一个问题啊，我可能也不会回避吧，因为这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但是我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不倾向于说很多，就是我跟里面的具体某哪些人物有具体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太不重要了。因为有一种写法，十八种里面的其中之一吧，是以我的一个视角来写，哎，我跟哪些人经历过什么，我写过什么，写过就是我是怎么认识他的，然后突然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又怎么着了， 嗯， 那肯定也是另一种很有趣的一些素材啊。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经历或者我的思想或者我的在这里面的东西，跟他们比太不重要了。如果一定要说我这个跟他们的一些连接或者我的一些所谓的在场体验有必要就是融进去的话，不是说把它通过文本来写出来，而是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就是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就是因为我跟哪些人有过什么样的交情，我在里面某个事故的时候，我在旁边，我会把我这些观察，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或更贴近真实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文本的方式把它直接写出来。 嗯， 因为我还是会遵循的我第一个原则，就是我想写一个什么东西。就包括上次新书分享会我也说到了，因为这是一个非虚构作品，就意味着我可能是一个非虚构的写作者，这意味着当我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公共价值，这也更进一步意味着我肯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写，我是为了更广阔的一个意义去写，那就意味着我在这里面已经就是排到最末位了，即便它重要它也不是第一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看小明在单独上面有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有点像一个写作手记这样讲你写的这个过程。然后当然你也没有写说你跟这些人是怎么认识的，包括你怎么参与的整个这个进程，但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你写说你当你写完前两章之后，然后你每次坐飞机起飞之前会把你那个稿子备份到那个文件传输助手，然后就怕说万一这个飞机出了什么事儿，然后你这个稿子也跟你一起就湮灭了。然后我看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自己坐飞机每次起飞之前我都会跟你想同样的事，就是我会想说万一它失事了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知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假设，是纯粹的假设，我不会为他做准备，就把它当做一个真的 付诸行动是吧， 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去付诸行动。然后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是一个离死亡比我距离近很多的人，就是从这个细节你就能感受到，就是不是因为你写作因为这个稿子宝贵，不是单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死亡在你生命中预演的次数其实比我多很多，所以你对他的那个实感跟我们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变这么开朗很不容易是吧。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作者和你笔下人物的关系，就是我肯定不如你写的好，就是因为我的生命中没有预演过这么多次，那当我想要去理解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的感受的时候，我肯定不如你理解的好，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不需要告诉读者我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就是哪怕这样一个小的细节读者也能感受到你跟他们的关系跟读者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你不需要站出来说的事情。 嗯， 是确实没错，第一部分写完的时候我传到了你传出手里，第二部分传了一次，第三部分传了一次，第四部分传了一次，初稿传了一次，二稿传了一次，到了三稿我就没传，因为三稿的时候我已经发给罗丹妮老师了，我已经不需要完全传出手了。对，这是没错的，因为像我前面也说过，就是在这采访过程中我感受到太多的这种使命感了，就是包括刚刚我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假如我很多就里面个别人物我没有写过的话，他们可能就彻底不会有人写，就相当于他们彻底就没有活过，但他们的故事又是那么的精彩，精彩到我们就是有目共睹是吧，那我觉得这样太可惜了，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记者来说，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是作为一个爱好者来说，我觉得都要让他们以这个活在纸上了重新再活一遍。 嗯 嗯， 我在那个新书发布会现场，我也听到了两种很有意思的反馈，感觉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那样，就是一种是悲情，一种是荣耀。有人就说通过看这本书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父亲，他爸爸是做户外徒步的，就也是长期在外面爬山的这种，就是他之前也不理解他爸为什么就是动不动就消失几天，然后看完这本书也部分的理解了，就是可能父亲出门之前那种心理上的挣扎，然后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是那天一个很年轻的女性读者的一个反馈。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书发布会结束之后，也有很多人就是来表达这本书真的很燃，看完之后自己激情澎湃。然后包括现场也有人问周鹏老师到底怎么去学攀岩跟登山。对， 我觉得当时调侃说感觉我们新书发布会像形成一个商业闭环一样我来负责让大家干这个喜欢这个事儿，然后周老师负责教这个事情。 对对对，但是小明也在这个活动的现场，特别我觉得是特别应该的吧，就是特别适时的提醒大家不要浪漫化登山这件事情。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很多户外题材的作品，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文学作品，都会有这样一种倾向。我觉得它倒不是一种煽情的结果，它是造成了一个客观的人们对这件事情的浪漫化的理解。我记得之前有一本书叫 Into the Wild， 叫荒野生存，是克拉考尔写的。在那本书出版之后，美国当年也有很多年轻人徒步前往阿拉斯加寻求这种荒野生存的体验，然后当时也产生了很多危险的后果嘛。然后我就是也想跟小明老师探讨，就是你觉得为什么这种户外题材，无论是去往野外独自生存，还是这种极限登山，会对人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就是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以及它的危险在哪里。 我觉得当然也是我分析啊，就普遍来讲的话，它最大的一个魅力在于它肯定是来源于人类内心的一个渴望，但这个比较虚，但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比较虚的对，因为这个渴望这个东西你很难把它给量化，也很难给它说清楚。 对，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比较显性的就在于很多人想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不了，电影里面书里面这个人帮他去实现了，所以他代表着另一个分身一样，所以他看完之后他会把自己心里面那个第一个的欲望给勾引出来。再就是我觉得咱们看啊，就是无论是我这个书作为一个出版物，还是咱们播客听众，还是电影，就对应着咱们的受众，就是读者、播客听众和观影的爱好者，其实都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文艺的一个人群。 嗯， 那当这类文艺的人群啊听到这类的词的时候，他怎么可能都不蠢蠢欲动呢？这类词是什么呢？用我的书里面的关键词我提炼一下，你可以想想，听众朋友们，你心里面能不心潮澎湃呢？比如说是雪山、自由、理想、纯粹、高山、荒野、自然、生命，包括刚刚我们探讨的死亡，就连死亡这么痛苦的事情本身都可以变浪漫化，那更何况其他那些危险的事情呢？当然还有危险，危险这个事本身也很容易被浪漫化，甚至越危险越容易被浪漫化。对，那这个就是这个载体，这个介质的性质所决定了这个事情必然会有一个浪漫化的导向。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别的事情倒无所谓，你要是个音乐，你要是一个写诗，你要是个看书，你要是个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无所谓，它偏偏它是高山。 嗯， 那高山它又是一个很中立的，很客观的，甚至有的时候它是既是残酷的，它也是温柔的，甚至它有的时候它不会因为人的就是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会因为人的对方的一个性别，也不会认为他是有没有经验的一个人而去为你改变了，他就是该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甚至毫不讲逻辑的。那这个时候呢，假如我们带着一个很浪漫化的一个情怀去走进山中，往小了说你会从此以后再也不进来，往大了说的话 你就再也进不来了 再也出不去了因为他上一秒你很有可能，我们进山都知道上一秒很有可能他吞噬掉一个生命，下一秒你会觉得哎，你自己整个人就感觉身在仙境一样，你会觉得这个山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那这前后一秒的反差怎么这么大？那它之所以是山，之所以是山，就认为它不会因为你怎么想而去改变自己了。 嗯， 它就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在小明那个新书发布会上也提到，也在读麦克法伦那个《念念远山》嘛，就感觉跟小明这个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就那边其实是在一个哲学的层面上分析人为山为什么有吸引力，然后这本书就是在讲山真的对人有吸引力，然后以至于危险也是一种吸引力，死亡也是一种。 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 怂恿读者或者听众去登山了，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假如我怂恿读者或者怂恿听众的话，他真是因为我的书或者是因为我的怂恿去干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他倒不是说他有多危险，是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假如大家一定要说被什么所吸引的话，我觉得他不必要受了哪种文学形式或者一个电影而去感召。我觉得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山，它就本身它就自带这个魅力了。当你见到第一眼的时候，假如你爱上了它，然后你浅尝辄止之后又喜欢上了它，我觉得你真正想清楚了，然后并且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话，就走进它就足够了，而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怂恿。我觉得任何人都别说是我，我觉得任何人都承担不起怂恿一个人去走进， 感觉是一个免责声明，嗯， 我 是一个 被怂恿。 对，那构成一个商业闭环挺好的。就你如果真的涌起了登山的欲望，你去周鹏老师的领攀学校，对吧？对，你 就 学点东西， 老师会为你负责。不是，我觉得你带着这个浪漫的情怀，它可以成为你的驱使你走进山里面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没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了。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不要把它，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浪漫的一个世界。 嗯， 你可以带着一个浪漫心态，就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浪漫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 嗯， 就意味着它，你要意识到它是有可能的危险性存在的。 嗯， 它意外之所以是意外，就是你意料不到，所以才是意外。 嗯 嗯。 我最后还想问一个，就是其实是有一个差的，就看上去差的有点远的话题。 我觉得我就喜欢差的有点远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很细腻的群像式的描写嘛， 嗯， 然后也能看出来你其实是把这个登山史嵌在中国的一个比较大的历史，就可能近20年的历史。比如说你会写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民间救援，其实和登山队， 对，不仅仅有登山史，还有各个历史事件。 对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件，然后包括最后一部分是讲疫情对于现在可能白河那边攀岩攀冰的一些影响。 对 对，然后我其实看第一部分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感受，就是我看这部分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吴谢宇。嗯，就是， 嗯， 对，可能它是一个比较不恰当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就因为第一部分你写的其实是这种精英高校里面的登山社的这样的一群人。 对，第一部分是。 对，而且他们可能是从一个非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一个精英学校之后，他们感受到很多不适应，然后很格格不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好遇到了登山，就从此之后过上了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另类的生活，但是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然后我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吴谢宇他会有一个这样的爱好，不是说一定让他去爬山，登山，对，但是可能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让他的人生在那种很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找到一些意义的话，可能他就不会选择那样的人生道路。所以反正我看第一部分的时候我挺喜欢这部分，因为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好像也反思了精英教育以及精英教育的失败之处究竟在哪里。但是你并不是通过一个很宏大的这种书写，而是通过可能一些具体的人，就是一些很点状的他们的故事，但是其实是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是你的一个意图吗？还是说这其实也是你的一部分？就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对你这个书的解读的话， 我没有刻意去把这个精英教育这个点提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头一次就是看到有人额外说这个事情，就是你刚刚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你说这个也不会让我意外。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归到，假如回归到写法上面，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写我太多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所以我仅仅是把事实罗列出来。因为事实本身它就是它有可解读空间的，它就算是多义性的，所以你才有可能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面你看到了自己想探讨的一些观点。所以可能精英教育只是其中之一，但我相信其他读者他还会看到一些很多这书里面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无意中探讨一些东西，但是我肯定是没有探讨的。我觉得这是应该就是非虚构的一个，这往大了说的一个意义。回到这个咱们这个问题本身啊，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当然肯定我也不是很了解吴谢宇他真实的一个成长经历和性格。我觉得，但是我猜啊，他可能有些许的不一样，他肯定是有一些偶然因素跟必然因素的。就排除那些偶然因素，咱们去看必然因素。他跟那些像严冬冬、像何浪、像孙斌、像张文静那样考到高考状元、考到清华北大这样的人一样，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大学之前，他们都是高中的尖子生，是哪怕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们会找到一种很强烈的存在感，但是这个存在感，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是很虚的。为什么呢？它是看起来存在感，其实是一个优越存在感包装的一个优越感。 因为它是很不靠谱的，就是说你存在感来源于就是你考的比别人好，如果你一旦考的比别人不好了，那你这个存在感就没有了。 嗯， 所以它本质上的不是存在感，它只是优越感而已。所以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个书里面其他人也一样的，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哈。问题就在于你到了大学以后，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就特别是清华北大的，都是各个小城市或者是三四线城市上来以后，你突然迷失掉自我了，因为曾经你引以为傲的一个学习成绩啊，是你唯一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已经没有了，那你就没有一个抓手去寻找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时候用书里面的这个案例来说的话，严冬冬的话，他这个时候恰到好处的他遇到了登山，到这一步来说可能还在咱们的就是预测的一个范围内了，但是我想说的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以后可能十字路口就开始分开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吧，最开始让吸引严冬冬进入那个社团的不是登山也不是这个户外什么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最吸引他的是他原话说是那种人与这个集体的这种虔诚心与归属感。 嗯， 我觉得是他滋养了那部分他孤独的这个内心啊，是不是孤僻我不好说，但是他肯定是孤独的，因为这样的就是学生，我觉得大多都是孤独的，这个东西是滋养了他。那吴谢宇呢，假如他也是无意中走进了一个社团，我不确定人对集体的这种虔诚心和归属感会不会滋养他，甚至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东西能滋养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还是拿第一部举例子，你别忘了严冬冬在第一部的时候或者在大学期间四年期间啊，他后来确立了以登山为这个爱好，但是在大学四年期间啊，一次都没有登顶，一次都没有登顶，这个也算是奇了怪了。但是你想，那如果把这个登山当做一个很功利的事情来看的话，你是有多大的一个热爱或者多大的一个纯粹性，你一直不登顶还热爱这个事情，以至于最后饥寒交迫也要干这个事情。我不确定吴谢宇啊，咱不说不一定登山，假如他另一个爱好的话，他一直干就是干不成，一直有挫败感，就是说本质在于他遭遇到挫败感之后，他还能不能以一个巨大的一个热忱来投入到这上面。那我觉得假如是一个就是稍微就是阴暗点的人的话，他还有可能走到了一个偏执或者偏激的一面，我觉得都不一定是像严冬冬这样，他失败继续还弄，并且哪怕以一个很巨大的代价也依然去做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 嗯，我其实看第一部分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小明对于那种严冬冬和周鹏搭档关系的描写，我觉得这也是整本书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就感觉这种搭档关系是一种彼此托付生命，然后但又把你免除在为我的生命负责的这个责任之外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感觉在现代社会里除了友谊和亲密关系，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无血缘的关系， 非常极致的关系， 对， 就是你跟你再亲密的伴侣朋友很难到一个过命的处境上。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但是有多少人真的遇到过你跟你的朋友面临生死的抉择这样的一个节点，我觉得是太罕见了。 而且这本书里因为它时间跨度很大，有二三十年，我们能看到非常多对搭档，然后他们可能是失去了自己登山的这个搭档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位，然后也可能他们就是一生都没有再遇到合适的搭档，就是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可能现在读者很难遇到也很难理解很难想象的一种关系， 是， 对，也是这本书里我觉得特别迷人的一点。嗯，所以你是怎么看待这种，你在采写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攀登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这种搭档关系？ 你们去岩馆攀过岩吗？ 没有， 都没去过是吗？ 我去看过，没爬过，没攀过， 看过视频。 你是想说爬的人跟下面拽绳子的那个人？ 差不多，就是说 咱们在西双版纳有过， 西双版纳还有攀岩呢， 攀树， 攀树，有人给我们拽绳子。 哦，那差不多，没事，没关系，反正就是爬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人在上面爬，咱不管是室内的岩馆还是室外的自然岩壁啊，一个人就是爬的那个人啊，爬到顶上了，另一个人在下面，咱们叫打保护。 嗯， 拽着这个绳子，但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不是说那种爬的那个人身体重量全部承担的这个，它是有一定的操作系统和原理的。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上面爬的那个人到顶了，他准备松手那一刻，那一刻是最考验这对搭档关系的。 嗯， 就是他 因为你在松手的时候，你会所有第一次去严管的新手，就是但现在是自动的机器了，但是哪怕是机器的话，他也不放心，他不确定这个机器到底靠不靠谱，他不相信这个系统，他不相信这个操作，他也不相信这个机器就是今天会不会出问题。但是换到人上面也是同样的，他不确定他的搭档能不能给他抓住，他怕搭档万一在玩手机怎么办呢？然后但是哪怕他很确定，会多次的反复问搭档，哎，到底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他会问，就是你确定抓稳了吗？他会问很多次。尽管这样，我见过很多很多很多人第一次新手去岩馆爬到顶的时候，他就是抱在上面就是不松开，就是我见过有在上面哭很久了，有小孩的，也有就是成年人，包括老人都有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本能的一个事情，这个就很考验你跟这个底下这个所谓的搭档的关系那个人的。但是吧，这个你的怀疑感一直到你松手那一刻，它是达到了最大的峰值啊。 嗯， 那个时候你在你一松手，就是整个人就有那么，哪怕底下人抓牢了，但是你有那么一个半米的缓冲是自由落体的。但是在那个自由落体的半秒钟之内啊，你就觉得这个生命非常具象化，你觉得这个生命可能就是浓缩在这8毫米的绳子里面，你也可能觉得这个生命就是10几米高的一个高度，你也可能觉得这个生命它就是几秒钟的自由落体，这就是代表你生命的全部。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发现底下那个搭档给你瞪住了，这个时候你才相信的啊，原来他是给你能给你抓住的。所以下降的过程中，有点像你坐完过山车下来那种感觉似的，就是有一种怀疑之后的这种信任感，然后突然油然而生。但别忘了，这只是第一次啊。对，但想象假如同样的一个搭档，在一个更加极限的环境下，在雪山上，在冰壁上，在岩壁上，在一个非常暴露感非常强的环境下，他给你搭档了保护了10次、50次、100次，直到上百次之后，你们俩这种信任感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已经融入到你们的肌肉记忆里面。那这个会改变你对搭档，或者你会改变人与人之间信念的这种关系的理解的。 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对，这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了。这是在攀登过程中的。当然，这个搭档它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攀登过程中，还有攀登之外的。攀登之外的，其实书里面我觉得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跟处男女朋友似的。用他们四川话就是耍朋友嘛，就是说你两个人要一起去练，一起吃饭，还时不时的展望一下未来的一些计划，对呀、啊，就是如果哎你试了几次发现这个人不合适，再换嘛，再换一个朋友再处处嘛，这攀登之外的就是这样子。但如果攀登过程中的话，就是我刚刚之前说的那样子。但是一个人要找到一个黄金搭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就咱们看过第一部的应该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错过了一个，可能就没有下一个。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个什么时候回来，就可能永远不会有。 你不想说这是一个蛮偶然的事情了吗？ 我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就是跟耍朋友一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也是，就是刚才小明讲的，其实是他坚固的部分，我觉得他也是非常脆弱的，就是可能两个人的关系是瞬息万变的，就是在攀登之外。我看第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个东西确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我觉得跟去岩馆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有点像岩馆，它其实是你购买一个商业服务，就跟我们坐飞机，我们不认识机长是谁，我们也相信他能把这个， 只是打一个大家经常能见到的场景的例子， 对，就他你也相信他能把这个飞机降落下来，但是你跟一个具体的人在这样一种长期的关系，人和人的那种很复杂的部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嗯，对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说就是因为视野昨天就跟我们说他在看那个从熊口归来嘛，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研究的那个是阿拉斯加或者是俄罗斯一些地方的那种森林里面原住民，就生活在非常恶劣的这种自然条件下，然后他去那个地方做田野，然后遭遇了熊，然后被熊袭击了，然后毁容，失去了一半的颅骨，然后他经历了几次非常痛苦的手术，然后很快又重新回到那个地方继续去做田野。然后视野就说他看的时候就想到说这跟那个爬山差登山差不多，因为他妈妈也是非常的绝望，就是非常不希望他再回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这个书他有一部分我觉得特别感人，他就写说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那个地方有一种信仰，就认为说他 一旦一个人遭遇过熊，就是跟熊正面交锋过，他就变成了半熊半人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当地人相信他会反复的再遭遇到熊，所以就是说认为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吉利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在又回到那个部落之后也遭遇了很多人的排斥啊什么的，然后他也并没有再去做什么，然后他忽然就觉得他理解了发生在他生命中的这种偶然性，这种痛苦和灾难，然后他后来就写说他们在这个暴风雪马上就要来的时候，本来他们就要撤离这个营地了，然后他们没有选择撤离，选择去钓鱼，在非常寒冷的这个条件里，在室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然后等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事情，就是鱼会不会咬钩、 嗯、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感到生气，他也有点生气的，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干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正是森林生活的核心所在，他说一切都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的，总有一种阻力在，我想到了这些时刻，枪没有打出去，鱼儿没有咬钩，驯鹿不再往前走，雪地摩托喘着粗气，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有格调，但是我们踉跄，我们沉溺，我们蹒跚，我们倒下，然后我们重新站起身。伊万说人只有人类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好，只有人类如此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在森林里生活有点像是这样，那就是和别人一起活着，和他们一起摇摆。然后我觉得最后他写的这段特别特别美，确实有一种自然不可抵抗的一种阻力，然后有命运的偶然性，但是当地的人他有自有一种应对的方式、 嗯、 然后他最后实际上是理解了这种应对的方式，然后当他再回到所谓的文明的这种世界里面，他也能够接受他所遭遇的这种从天而降的这种痛苦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我觉得确实他跟小明的书有一些对应之处，就是我觉得我们刚进入这本书的时候可能都不理解说这些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然后明知道已经有这么多人失败过，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还要去做。我看这个从熊口归来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知道他大概的剧，就大概的故事的梗概是什么，就他也是个非虚构，我大概知道他的走向，但是我最开始打开这个书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最后能理解这个人的选择，但是我看完之后其实我理解了他的选择，我理解他为什么会回到这个地方，然后理解他为什么最后所谓的就是和解了吧，就是他接受了这一切，然后是以一种没有一个神话般的事件，没有一个启示式的时刻，他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就理解了这一切。我就觉得看小明这个书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其实这可能不是我自己会选择去阅读的主题，然后不是我感兴趣的题材，但是看的过程中因为你写的真的很好、 嗯、 所以就是因为你写的很好，所以我能够看进去，然后你慢慢就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是从熊口归来是一个完全的第一人称，就是他其实是以我为视角，然后小明这一本就包括我们在前半段一直在讨论非虚构包括新新闻主义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说每一本书就像志奇刚刚说，其实每一本书面都会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虽然你一直在强调说要去绝对的做到写作上的客观，然后去尽量贴近当时的时间去还原当时的时刻包括心理状态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是在阅读作者本人，所以我觉得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在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九十年代开始会有一些对于当时这种非虚构或者新新闻主义的反思，然后包括可能现在我觉得拿到国内的语境其实我们跟他们有点像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我们好像出现了一个空缺，就是我们没有像小明这样写非虚构的人出现，而直接跳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以我为 没错， 对，以第一人称为 自述体， 对，自述体，包括我觉得 Me Too 之后其实也是把这种自述体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但是也让我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反正对我来说 是 这样 的，对，就是虽然你是在写他人的事件，但是你也是在写你自己， 对，这是肯定的。包括就是我在那个所谓的非虚构声明里面宣言里面也写到了那么一句话，就是尽管绝对的真实我们永远无法触及吧。 我记得在雪山那期节目里面，小明有一段时间很长的 solo， 你们记得吗？就是他， 我觉得他每 一期都有 solo， 很长的 solo， 那一段非常的有画面感。就我记得他为我们描写了雪山脚下村落的一个日出， 哦， 还是一个日落，你记得吗？就是描写那个光的变化，然后那个村子的野花野草，他看到的雪线，就是那个是本节目历史上唯一的一段 solo 的场景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写到了暗语里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小明会把自己放到那个是那个地方，然后去讲他的所见，然后但我们今天聊到他自己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要保持距离，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会尝试用很技术的方式， 我觉得是作者的近乡情怯， 对对对，就是作者有一种要，就是我觉得你有在不过度暴露自我，就是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嗯， 或者是你的， 嗯，但实际上 对他们的感受， 写这样一本书就是最大的自我暴露。 对对， 嗯， 对， 是。但是你当你谈起他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一种非常客观的、非常非虚构学术探讨的方式来探讨的。 嗯， 嗯， 是。 所以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和攀登计划是什么呢？ 鉴于 本节目是你的 milestone， 那我们 再立一个 flag， 再立一个 flag， 看看几年可以实现。 还真，你别说，还真有 ， 还真有， 还真没有，或者说还在论证几个事情呢？因为你知道，刚刚就是最开始也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最开始问那个问题，就是写这个书的时候，时间节点已经追溯到很长很长时间以前了。就意味着感觉我十多年来一直为这个事情而活着一样，就除非是我再活个十年，或者再经历个别的一个宏大的一个集体一个事件啊，才有可能写出来类似的一个浓烈的一个东西啊。 嗯，调起太高了，后面不好接了。 如果从就是倾向于来讲的话，肯定我还是倾向于再写一个长篇啊。 嗯， 而且这个长篇肯定不是就是一个个短片合集那种的假长篇， 嗯， 是一个跟这个一样，是个真正的一个长篇，是有一条起承转合的线索的一个长篇了。但这个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有一个好故事， 嗯，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就是我就是个裁缝啊， 嗯， 我面前有很多布料，这个布料就是我的素材，这个布料非常非常的华美，但是我需要做的呢，就是我穿针引线，把这些华美的布料给穿成一件衣服。甚至我面前有上千匹美丽的这些素材，但是我只需要做一件美丽的衣服。那这个衣服呢，它需要拿捏的尺度要很精准，因为我不可能要让这些美丽的事物互相抵触，这样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但是我这个力道也不能太绵，否则无法全力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但是这个穿针引线的效果，或者挑选哪一块布料的这个东西，是拿捏的要非常精准的。 所以咱们还在选布料的阶段， 对，这个布料还没有出现呢。 OK， 对对，还在选布料这个阶段。 哦， 嗯， 那你也刚才在节目录之前也提到说，这些年沉迷于写书哈，就疏于这个运动。那今年还有什么写完了可以去登山了吗？ 爬山倒是挺多的， 严谨了，降级了，是吗？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读这本《比山更高》。 嗯，真的非常好看。 是的，然后如果你对这项运动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再去从事哈，就是不要贸然前往，然后 可以先从爬山开始。 对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爬山就足够了。 好吧，那就是这期节目先到这里，然后等下一次你选好了布料，欢迎再来节目。 我也希望这次也会成为我未来写作的一个 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 那接下来小明应该也会去到全国很多城市做这本书的活动， 对， 然后就欢迎读者朋友们去关注一下吧。 嗯， 嗯，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感谢各位老师。 嗯，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小明，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A roadmap blast page. I didn't even look. I think I locked it in a cage. Wrote a novel. 'Cause everybody likes to read a novel. It started with a word, and it started pretty well. About a rare and fragile bird that I couldn't even spell on the table.I think I left it on the table. I last page in the sky. Cold and sweet like an apple. I found you and now the story has its proper end. Oh, hello, will it be mine? I haven't felt this alive in a long time. All the streets are warm today. Hey, read the signs. I haven't been this alive in a long time. The sun is up.